不是重来，是身体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不是逼自己动起来，是身体慢慢准备好了，你可以照现在的速度开始，不用急着变得很快，很有劲，很有反应。先让身体用它自己的方式带你往前。今晚不用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太慢，不用再逼自己追上谁，也不用再怕自己不够快，先把那份催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安稳下来，可以开始了。身体会慢慢把温度和力量带回来。